第105集， 狐狸带着我在巫贤蝉结界的庇护之下肆意奔跑，我们掠过两边的风景，带起的风将两边的树叶打着旋的往下落，落在了狐狸的耳朵上。我伸手去帮它摘下来，随手放开，就像放生一条鱼那样。巫贤蝉随后赶上了我们，它的猫型比往日里还要小上一圈，想来是到了狐狸的地盘，狐狸又在身边，不能那般放肆了。他追赶上我们，发现自己比狐狸要小上许多，有些许的不开心，纵身一跃也上了狐狸的背，躺在我身边跟我撒娇： 老婆不要我了，那当初你也没说你喜欢大长毛啊。 我伸出一根手指抵在他的唇间： 老公，你感受一下这狐狸毛，你要是行的话，咱们回去也换一个狐狸毛的地毯，真的很爽。 他将信将疑地在小狐狸背上按了几下，随后惊喜地说道： 哎，真的，狐狸毛贵不贵啊？ 我摸了一把。 老公，算了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，我们回去买个假的。 他压低了声音，看穿了我心中所想，在我疯狂点头之下凑过来舔了舔我的鼻尖。 或者干脆一会儿老公帮你从男判官身上偷一打吧，老公明白。 狐狸跑了一会儿，懒洋洋对着我们张了嘴： 我可全听见了哟，抠抠搜搜的，堂堂判官还用起偷这个字眼了。 我往上爬了爬，伸手捏了捏他的耳朵，舍得他耳朵乱动。 那你送我一些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 当然了，我掉的毛都留着呢，送你，你回去找人做成地毯好不好？ 他现在变大了，好像心性也不像之前那般了，变得成熟了些。 等以后我去你家，你家就也有我的味道了，真好。 原本占便宜占的高兴的巫贤蝉听见这句炸了毛： 你以后还要去我家？别来了，你自己没有家。 狐狸诚心跟他过不去： 我去你家，我还跟小明把酒言欢，对月当歌，一起洗澡呢。 南判官听下。 我们身后传来和尚的声音，认识了好几天，我还从未听到过他这般急切的语气，狐狸也没听过。于是他迟疑地放慢了脚步，但是身体的惯性还在，一不留神又往前冲了几步。我感觉我们好像在冬天穿越了一片流动的水幕，不知被什么东西从上而下浇了个透心凉。狐狸迷茫地停住了脚步，我们同样迷茫地从他身上坐滑梯般滑下来，站在了这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出现的沙漠之上，彼此相顾无言。 你的领地何时多了沙漠啊？ 巫贤蝉的肉垫被烫了一下，瑟瑟缩缩地收回了爪子，变成了人形，把手递给我唇边让我给他吹吹。我站在这沙漠之中也迷茫得很。华夏国分为泾渭分明的东西南北，因为某种原因被划分成了四大块，南方便是四季如春温暖潮湿的地方，北方就是四季分明偶有干旱，西边靠近北方的地方确实有一片大沙漠，但绝不会在这儿出现，更不要说东边，那边是异域，多是驰骋草场的游牧民族，有游牧民族的地方就有水有草，绝不会有沙漠，除非这沙漠之中有绿洲。再结合刚才我们穿过的那片水漠，我恍然大悟道： 哦，我们进了别人的结界了。 骷髅连跑带颠的冲进结界，全然不见前几天云淡风轻的样子。 是贫僧的结界，这便是我的肉身与南判官的埋骨之地，原先的空月国。当时这里人丁兴旺，植物茂盛，可惜现在已经成了一片荒漠。 狐狸不愿意听他悲春感秋，急吼吼地插嘴： 你那老狮子肉身在哪儿啊？快些找，找完我还要回去给小明找毛织毯子呢。 贫僧不知，贫僧只知是在这片沙漠，旁的一概不知，怕是还得借南判官神力一用。 本判官查查就是。 狐狸额前的莲花亮起来，一道金色的线顺着沙漠中心向着狐狸奔涌而来，到了面前 温柔地缠在狐狸的手腕上，拉着他向前走去。狐狸挥了挥手示意我们跟上。沙漠之中干燥无风，我们跟在他身后。乌贤蝉这时候又不嫌弃沙子烫脚了，变成猫走猫步给我看，每一个后脚的脚印都能准确无误地踩在前脚的脚印上，走出一条笔直的线来。他得意洋洋地扒着我的肩膀用后脚走路，在我耳边小声地说道： 老婆快看，你见过狐狸捕猎没有？蠢得很，整个狐狸都一头扎进雪堆里去，傻死了。 我又听见了哟。 狐狸转过身来，目光特深远。乌贤蝉在我脸颊上舔了一口，假装无事发生。我们顺着这条金线走了许久，几乎走到沙漠的另一边才停下脚步。那金线从他手中缩回去，变成了一朵悬浮在半空中的莲花，一闪一闪地指着下方一个不明显的山丘。 在这儿。 狐狸试探性地用神力去挖，却挖了很久都没有动静。和尚走过来笑了笑： 贫僧来吧，有封印的南判官怕是挖不出来。 他跪在那里掐了个手诀，猛地将手插入黄沙之中，怒喝了一声： 起！ 我们往后退了半步，狂风夹杂着黄沙打在脸上有些疼。过了一小会儿，风暴渐渐停歇，我们才睁开了眼睛。面前的东西啊，比阳光还要刺眼一些。乌贤蝉捂着我的眼睛好一会儿才放开。我眯着眼睛去瞧，那是一具保存完好的尸体。白衣僧人面带微笑，怀中抱着一只睡去的红色赤狐。几百年过去了，那火红狐狸的形态完整，皮毛鲜亮，就像是不曾死去一般。僧人坐着，怀中抱着这只狐狸，与这残暴的黄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小狐狸在一旁静静地看了一会儿，面无表情，看不出喜悲。过了半晌忽然问道： 我的记忆在哪儿？ 和尚双手合十，无比虔诚。 要找回记忆，怕是得随贫道走一遭，回记忆里走一遭，你便什么都能想起来了。 狐狸挑了挑眉，回头召唤我： 去，怕你不成？走，小明，回去纪念老情人。 乌贤蝉满脸警惕道，把我拦在身后： 我老婆不去，你别瞎劝啊，她哪儿也不去。 我坐在了僧人跟狐狸身边说道：我为你们护法，你们放心的去吧。他耸了耸肩，点了点头，转身把手伸给了和尚，嫌弃的说道： 走吧，本判官倒要看看你到时候如何狡辩。 和尚如愿以偿地握住了他的手，两人消失在了空中的漩涡里。剩下我跟乌贤蝉互相对视了一眼，乌贤蝉忽然特沉重地叹了口气：怎么了？我关切地问道。他心不在焉地摸了摸僧人怀中的小狐狸： 没什么，这大长毛就这般好。 来了来了又来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想跟他说有什么要求直接说就行，倒也不必如此阴阳怪气。可惜我还没说出口，乌贤蝉就唰的一下消失在我面前。我茫然地站起身来，四处环顾了一圈。老公？无人应答。我慌了。老公，你在哪儿啊？沙漠之中，只有我跟风声。我看向死去的狐狸，迟疑着摸了一把。哦吼，手感柔软，皮毛顺滑，不愧是他。随后我被一股巨大的吸力吸走了。等我再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正盘在一棵树上，我竟然也回到了这段记忆里。